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大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呢是5月1号，国际劳动节，祝大家各位劳动人民们节日快乐。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辛勤的劳动啊，在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这位真的是哇，无论是颜值、气质、身材、身高都是非常在线的。他的名号呢稍微有一点长，这个我需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但是听完了之后你会对我们今天的嘉宾刮目相看。他是2017世界小姐澳门冠军，华人成绩第一名，在全球也是排进了15强，而且他刷新了澳门有史以来参加海外选美的最佳成绩，他就是蓝婉玲。欢迎婉玲。 Hello 大家好，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婉玲。 哇，婉玲真的是就像你的这个名字一样哈，温婉而伶俐。 哎呀，谢谢谢谢。 对，婉玲真的是一个，就是通过短暂的接触，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礼貌内涵，然后又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平时性格是这样的吗？ 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来自南方，要说话比较慢，比较轻，就感觉比较温柔。但其实我也有女汉子的一面 啊。真的呀？ 对。 好的，那么今天呢，婉玲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哈。但是婉玲因为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她的视角包括她知道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就等于是当地人带着我们大家去游玩。那到底是哪儿呢？就是我国的澳门。耶， 鼓掌 澳门。因为你对澳门肯定是特别有感情，澳门冠军嘛，是不是？对，世界小姐的。 对，因为我大概是从8岁的样子 就过去了， 对，就到澳门生活了 啊。 长期在那边，但是当然我因为读书的时候呢，也在广东这边和香港读书，然后相对来说就是，看的国，我们中国大陆还有澳门的不同的一些， 吃喝玩乐的一些方式啊，那我都觉得会、哦、是有一些自己特别的感想吧。 是吧？ 对 对，我觉得这个差别还是有的，就尤其是你会辗转或者说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这种差异化就会比较大。但是像广东啊、香港和澳门，因为离得比较近，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是去过这三个地方，我觉得澳门的节奏会稍微的，就从尤其从香港过到澳门，你会瞬间就觉得很放松。 对对 对， 对 吧？ 是啊，因为澳门呢，它是一个慢节奏生活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从香港，香港和澳门只是坐船一个小时的距离，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他们的整个生活的节奏都是截然不同的方式。 对， 香港它的定位是一个经济金融中心， 对， 然后 很快， 对，很快，所有东西很快，然后大家呢都很忙，时间就是金钱。在澳门呢，它定位是一个国际旅游休闲中心。 哦， 所以呢。来到澳门以后，你就会不自觉地放慢速度，然后你发现路上的人好像走的都挺慢，而且呢，大家就是喜欢溜溜狗啊、跑跑步啊，然后去海边钓钓鱼啊、这种更像是本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还真是啊，我觉得这个婉玲给我们的定位就是区分开香港和澳门，这个感觉非常的准确。就是你去香港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去休闲啊、购物什么的、其实在香港真的提到休闲这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因为到处人都很多但是购物体验是一方面，然后可以去玩啊，或者说体验它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但是到了澳门，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澳门除了它的娱乐业之外，其他的方面并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和体验过。对，那今天婉玲就带着我们去走走澳门，去逛逛老街，还有一些必去的打卡的地方，好不好？ 非常荣幸。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旅游啊。然后我喜欢即使在澳门呢，我也想要找一些就是大部分不知道的点， 对， 然后自己去探索。 那咱们先从哪儿说起呢？ 要不就先从我家附近开始说起吧。 好啊好啊，先从你家附近开始说啊，看看婉玲家附近到底有什么可以带着我们去逛去玩的地方呢？ 我呢比较熟悉的就是澳门的蛋仔这一个区域。 哦， 对，蛋仔岛呢，其实这个字本身呢就挺难读的，它写是以水，就是让你打字你都打不出这个字。 对，我第一次去澳门，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过去嘛，坐船，然后从码头坐车就路过这个蛋仔岛，我说这个字念什么？对，真的是，后来他们说啊，这个念蛋仔岛，是蛋仔岛还是荡仔岛？好像 蛋仔岛， 蛋仔岛 就跟鸡蛋的蛋一样发音。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好像是这个，可能当地的导游人员他可能就是有点前后鼻音不分，然后他说，这个这是荡仔岛啊，然后 对，然后呢，蛋仔岛呢，其实呢，它属于在澳门里面呢，算是一个旅游新区，就是最多人去这里，应该是因为呢，这里有着澳门最新的酒店。对，然后呢，像比如说，威尼斯人呢、 威尼斯人在这儿， 对，威尼斯人酒店，然后新豪影会，就是还有这个，巴黎人啊，巴黎人酒店，银河，新的 MGM 等等，就是这些，在这个区域之后呢，会规划总共有20家，都是 哇， 我们说叫 world class 的酒店，世界一流的这种顶尖酒店。而且呢，澳门的酒店呢，在全亚洲来说，我认为都是最好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哈，因为澳门大家都知道它有自己的支柱产业，然后呢，它的那个各个的酒店，之前有朋友来分享过澳门，说真的是酒店超五星的级别，但是价钱非常的亲民。 是是， 对， 而且呢，澳门的酒店好呢，就好在它里面设施非常的完善。你在里面呢可以吃喝玩乐购一条龙服务。 哇，真的，那这个要好好的来说一下，因为威尼斯人大家可能相对来说 说比较了解一些。 对，威尼斯人是对比较比较老牌的一个酒店，因为呢它是整个就是模仿威尼斯本身的一个场景去建造的。然后呢它比较特别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购物中心，你抬头看那个天幕，就是威尼斯人的那个天空。 对， 然后它里面所有的建筑就是完全仿照这个威尼斯人去做的。那当然其实我自己后来也去了威尼斯。那我自己对比起来呢，我觉得 对，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模仿度达到80%吧。但是呢怎么说，我觉得在澳门有这样子一个景点的话，可以加深了澳门小欧洲的一种形象。 是的， 对。然后呢在威尼斯人里面呢最特别的，在威尼斯最特别的就是它完全就是靠一个河道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交通的一个渠道。 对， 然后呢有我很喜欢看那些渔夫在上面一边撑船一边给你唱那个意大利的 opera 歌剧。那种感觉是特别的，怎么形容呢，就是你在坐着一个船晃着晃着，那个两边都是那种水屋，但是呢你坐在那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然后在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在威尼斯人里面体验。对， 威尼斯人里面也有贡多拉，然后也有船夫，也可以给你唱歌。 是的，是的，没错。然后呢还有就是除了威尼斯人酒店以外呢，连着威尼斯人酒店的话还可以走到那个金沙城中心，还有四季名店。那这里呢就是比较多喜欢 shopping 的人啊，就男生女生都好，都会在这边聚集。因为毕竟澳门呢去购物的话呢它的选择非常的多，而且呢价格相对会就是有折扣，因为澳门是免税嘛。所以呢它就是购物来说的话款式更新，然后更全，然后价格也更优惠。 哇，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有这方面的意识，因为以往好像我们去到澳门就不会认为澳门的购物会占很大的比重，但实际上在澳门买东西的话，尤其是很多的奢侈品它可以达到一个很低的折扣。 是的，有时候甚至比香港的折扣都好。 对， 而且 还要有折上折。 对，而且没有香港那么多人呢。 对，香港听完之后，哎，我这人多怎么了？没有，香港其实有香港的好，因为是各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对，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说澳门，所以说澳门的这个风情，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哈。对，这是在澳门的购物，在威尼斯人这个酒店，它里面就也有很多的购物中心嘛，好多的品牌琳琅满目。 但其实我个人呢，我个人给大家一些购物小 tips 就是， 好啊。 除了如果你喜欢买品牌的话，那除了威尼斯人以外，还可以选择到巴黎人。 哦， 巴黎人呢，其实他和威尼斯人同样是金沙集团旗下的，但是呢，因为威尼斯人太火了，基本上70%-80%的旅客都会到那。 对， 那相对来说，巴黎人酒店的购物中心同样很多品牌，但是呢，相对来说 人就少 很多。 哦， 我自己就喜欢去巴黎人去购物。 对呀，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那么赶，不用跟别人抢。 是的。对。然后 对巴黎人大家要记住哦。 是啊，那除了那购物方面呢，除了这种名牌以外，那咱们就想去买点像特产呢。 对啊， 澳门的特产小吃也非常有名。那我就会建议你们从威尼斯人走路走大概10分钟，你就可以到关野街这个地方。 关野街也是必去的。 没错，那就是澳门最有名的一个首信一条街嘛。那这一条街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首先它连着澳门很有名的景点叫做龙环璞运，就是当时的葡国人在澳门的时候，他们的驻澳大使外交官还有那种贵族他们留下的房子。那这些葡式建筑呢都有非常多年的历史了，然后有很明显的他们的葡国的色彩。那现在呢都保留下来作为一种博物馆，就供大家参观。 就在这个关野街上吗？ 是，没错，就在关野街的一头。那所以呢从这个酒店威尼斯人走过来，先到了这个龙环璞运去看看这个葡国的建筑博物馆，以前他们贵族生活的别墅，小别墅。然后呢， 哎，这个不错。 对，然后咱们就可以走到这个关野街去吃吃喝喝了 啊。哎，我想特别对这个小别墅是感兴趣的。他那个叫做龙环璞运是吗？它是一个码头吗？还是说 龙环璞韵它就是那一个区域的名字，把它这么叫做。当然呢，我相信龙环璞韵这个名字呢，璞这个代表它璞国的韵味嘛。 哦，那个韵是韵味的韵， 韵味的韵。 我以为是玉书的韵。 对，龙环呢，我想这可能是它处的位置的原因吧。 是的， 对。 那它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去参观它的一些建筑啊、博物馆，都是可以到内部去参观的，包括别墅是吗？ 对，都是免费公开的。 哎，那这个还不错，这也是如果要是比如大家想要去打卡呀，拍一些照片啊，在这儿也是非常有这个感觉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打卡很好的地方。 对啊，打卡出片的地方啊。对， 确实是的。 你在那拍过照没？ 哦，我有啊，而且我 那一定很美。 我有朋友来的话，我都会带他们去那，他们都很喜欢。 关键是 龙环璞韵再往上走一点，还有一个教堂 啊，还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是什么？ 这个教堂它呢是它的建筑呢是黄色和白色为主的 啊， 然后呢也是这个欧洲的教堂的一种是哥特式的那种建筑。 哇，好典型的葡国的那种颜色。 对，所以呢如果您去到那边的话呢，我也会建议可以问问路，然后就爬到这个教堂去去打个卡，也是很好的。 是的，这个教堂不要错过啊。对，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区域逛完了之后就可以去观野街去逛了。 没错了，就到了重点戏吃东西的时候，逛吃逛吃的节奏。 好的，观野街呢真的是几乎每一个游客旅客去到澳门必去的一个地方。好，那么观野街上面到底可以逛什么，我觉得这个要详细来说一说。 哎呀，这个真的得详细说，因为这里我太熟了，每一个店铺我都去了好多次。 真的？ 真的。 哎，那你住的是离这儿就不远是吗？ 是的，离这不远。我平常散步也喜欢散到这儿，因为我觉得 是吗？ 对，我觉得观野街是特别有烟火气的地方。对， 就人气很旺。 对，然后酒店是很 grand 的一种 lifestyle， 就是你在这里很你可以过 luxury 的生活，就那种 很奢华，对不对？ 所有都是金灿灿的，但是在观野街是截然不同的烟火味。你可以看到那里它一条街两边都是各种澳门的特色小吃的店。然后呢这些店呢都是新鲜出炉做出来的，然后马上给你包封，然后你可以闻到一路就是闻到不同的小吃的味道。 哇， 杏仁饼啊，牛肉脯啊，猪肉脯啊， 哇， 然后 蛋挞呀， 蛋挞葡挞啊，哇，这种各种的香味都是一直在这条街上蔓延的，一路走过来就是很想吃。然后呢当然这人也很多，然后也有有时候周末它还会有一些当地的市集，就是类似于欧洲的那种周末 market 那种。 哎，这个倒是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去欧洲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逛它的周末市集，包括它的二手市场啊这样的。 对，是的。 对，在观野街上面也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吗？ 是在观野街的就是街头的那个空地上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市集，当然它通常都在周末的时候。对，可以，如果想去的朋友可以提前去旅游局的官网上面去查询一下，看你们去的时候有没有遇上这种市集，因为都是当地的一些手工做的品牌啊，又或者是一些公益性质的产品然后出售。挺有意思的。 哇，好棒啊，这个市集我觉得可以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对 对，这个在官网上就有是吧，就是查澳门旅游局可以大家去查一下哈。 是啊，那观野街上面咱们一到一个店一个店的我带你们往前走。 好呀好呀， 那咱们从街头的话呢一开始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 Nike 店，那这个呢其实呢是 Nike 在亚洲最大的一个 outlet。 那如果你喜欢 Nike 运动鞋化的它的产品的话，你不要错过这个点，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码数很全但价格又非常便宜的 Nike 产品。 是的，恨不得你在别的店都断码的找不到的，你都可以在这儿找到。 真的真的 是吧，款式非常的多，因为它是一个奥莱嘛。 对，然后呢买完然后再往前走，你又看到了这种葡国餐厅。这里有两家葡国餐厅可以跟你们推荐的。 好， 一个是这个木偶，然后一个呢叫小飞象。 那小飞象是很知名的啦。 对，这两家呢都是比较老牌的这种葡国餐厅。那去到葡国餐厅呢一定要尝尝这个葡国鸡。对，还有马介休。马介休呢其实就是我们咸鱼。 哦，好吧。 对，咸鱼就是那不是那个吃的那个咸鱼，是不是？ 对，吃的咸鱼。 对，好的，不是那个卖东西的咸鱼。 好， 这两家餐厅。 然后我再往里面走的话呢，就是守信最有名的叫聚记。那很多人都会买聚记的守信回去送朋友。 它那里面守信都包括什么呢？ 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是杏仁饼 啊。 最近没给我广告费呢， 回去要找他要啊， 回去找他要。 对，广告费必须得打到卡上。对，开个玩笑啊。对，居记的那个杏仁饼是很出名的， 对，真的很好吃。然后呢，还有一家殷记，那殷记其实没有那么老品，听起来没有那么老品牌，但其实殷记的历史跟居记差不多了。但殷记呢，因为经历了一个就是他们的， 还有故事。 是的，老一代和接班人的一个接班的一个转型，在。创立殷记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保留在一种很古朴很古朴的那种形象。后来呢，转到了接班人手里的时候呢，的整个营销手段呢都有一个全新的更新，所有的包装都焕然一新了，变得很新潮。同时呢，它的口味上面呢又避开了传统的口味，新辟了很多像是绿茶啊，又或者是芝麻、芥末啊等等， 我的妈呀， 新的口味就是。比如说你蛋卷吧，传统口味就那两三种的紫菜啊，或者是传统口味，那它增加了多几种，就算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了创新。那现在殷记我感觉也是吃的是挺好吃的，而且呢如果买回来做礼品的话，它的包装比较新颖一点。和聚记是两种风格，都可以给大家选择。 对，我觉得可能如果要是年轻人去到殷记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 对， 因为送年轻的朋友啊，然后他那个包装很精美，就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然后带一些小点心，他那个包装真的非常的精美。 对，是 是，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可以吃水蟹粥，澳门的水蟹粥也非常的有名。 水蟹粥这个好像大家知道的并不多，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对，在澳门那边，就在观音街有一家陈昌水蟹粥。然后其实常年。都排着队的，因为呢像什么美食家蔡澜呐，还有很多的港台明星都会去那里打盹，就是打点，所以呢那里还蛮多人的。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呢，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排着队的卖这种也是澳门的各种的小吃的，我都不一一去细数了。像那个木糠蛋糕也非常有名。 木糠蛋糕， 对，土耳其雪糕。 天哪，土耳其雪糕是什么？是那种， 对，土耳其雪糕最有名就是那个小哥哥。 小哥哥是什么？ 特别爱玩，就是那个土耳其蛋糕，土耳其雪糕的那小哥哥，就是你拿着一个雪糕桶吧，他给你一个雪糕，结果呢，他可以怎么弄呢？ 千变万化。 对，就把你的雪糕给弄走了什么的。 对，就是这些卖冰淇淋的小哥哥呀，然后或者说这个像土耳其烤肉的小哥哥，都特别愿意跟买的人互动，然后基本上就是让你觉得哎，好新颖。 是啊，就好玩咯。然后呢，我再特别推荐一家小吃。然后呢，就是那有一家叫做常州糯米糍。 常州糯米糍。 对，那常州其实是香港的一个离岛。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也经常去常州这个岛。那这个岛上它最有名的就是平安包，还有这个糯米糍。那他把这个常州很有名的糯米糍常年排队的，就搬到了澳门这边开了一家店。那其实呢，它也是经常会有人排队。它这个糯米糍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皮啊非常的香，非常薄，然后呢咬起来非常有韧劲。最重要是里面是有很大很大的一块那个芒果果肉，或是榴莲、草莓，那个果肉特别的新鲜，特别甜，特别的大。 哇，天哪，又大又甜。 对，而且呢整个糯米糍呢还不会腻，就它不甜，它没有额外加很多糖，它就是保留水果本身的果糖的甜味。那所以也比较实惠，我记得好像是15块钱一个还是10块钱一个吧。 那还真的是，它是那种大的糯米糍，对吧？ 很比较大的，就跟手掌这么大。 对，不是咱们吃的那种像小零食啊，那种很小的那种糯米糍， 不是。 对， 对，哇，那一块儿基本上我觉得像婉玲这样的就饱了吧， 是两块饱了。 对，两块饱了，真 很大，所以这个大家要去体验一下哈。 嗯， 对， 嗯， 这个是常州糯米糍，这个要推荐一下。嗯 嗯， 然后呢，这官冶街上面吃的太多了，感觉这条街好像 说不完的， 对， 真的 不长， 嗯， 但是吃的东西很多。 是， 嗯， 所以我推荐这一点都是我觉得自己比较喜欢，而且是澳门特色的 啊。好的，那就是，这是官冶街上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小吃，包括一些可以买的礼品啊、手信啊什么的，都是在这条街，大家慢慢逛吧。我觉得官冶街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是， 我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哈，就是已经把大家的胃口完全吊起来了。其实在下半段呢，婉玲还会带我们去畅游澳门，除了吃的这个方面、买的方面，还有很多逛的地方，还有很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澳门本地人常去的一些地方。好，这里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y and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se my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y and rose.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I'm in a world above,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s.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ld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s.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y and ros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啊，对啊，巷子里有一家隐藏起来很难找的，但是做拉面超级好吃的 拉面。嗯， 对，可我忘了名字，你们可以去找找。 好， 对，这家拉面的特点呢，就是它只出一种拉面，但这种拉面它日本嘛做的很细致， 是日式的拉面， 对，日式拉面，但是做得很细致。然后呢，就是可能你可以选择各种的加葱不加葱，加肉，就加什么肉啊，什么味道。然后对这个拉面，主要是拉面的那个面道，非常的有劲。 叫劲道是吧？ 对对，很筋道，就是很有嚼劲儿。它这个面，其实一般要是日本拉面、日式拉面，我也特别喜欢。如果真的是那种豚骨或者说高汤熬制出来的，哇，简直太香了啊！ 是吧？ 对，都不用加什么东西，我都觉得特别的好吃。 哎，但其实来到澳门，应该去尝尝澳门本地的茶餐厅。 嗯，澳门本地茶餐厅， 对， 那是就跟葡式的那种又不一样，是吗？ 嗯，不一样。那来澳门，可能大家想先吃葡国菜嘛， 对， 然后可能你会考虑说吃粤菜， 哎，对， 粤菜比较有名的，叉烧咯。 嗯，对，其实香港澳门离得近，所以好多人会觉得澳门吃的和香港差不多。 其实澳门吃的非常多元化， 是吗？ 嗯， 那澳门就是本土的一些菜色都有什么呢？ 哦，那一定要去一下澳门的茶餐厅， 是吧？ 对，在观野街那里呢，有一家叫喜莲咖啡。 喜莲咖啡， 对，喜莲咖啡。 嗯， 它在大家要需要慢慢找，也不是特别好找的位置。 对 对，喜莲咖啡网上搜应该能搜到，因为比较老字号的一家茶餐厅。 对，只要你搜出来就可以找到。 是它那的牛尾汤非常的有名，它的番茄做的这个汤底啊非常的香，然后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打开澳门味蕾的第一站就是这个喜莲咖啡。其实下半段刚才婉玲说她有一些私家景点要推荐给大家。 是啊是啊， 对，澳门旅游局啊，那个你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代言人呢。 来回澳门以后咱们好好聊聊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推荐吧，跟着你走好不好？ 好。那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真的是我的秘密基地 哦。 如果你来澳门到这个点的话，说不定经常能遇上我。 哎，偶遇婉玲。哎，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就是那大家现在是看不见，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是一个非常有气质、非常仙、而且非常温柔漂亮的女孩子。只要你在那儿遇到她啊，基本上你看身高1.7米以上就是她了。对 对，这个点呢，那这其实呢，它是一个我认为在澳门看澳门的夜景全关最美的一个地方。 哎啊，这个比较好。 对，看澳门的夜景非常的漂亮。 对，澳门夜景应该是很美的。 是的，那可能比较多人以前会选择去这个澳门旅游塔去看，也非常的漂亮。但是呢，我推荐这个点呢，一点也不比澳门旅游塔差。那这个点呢，就在这个叫新豪峰酒店38楼有一个 sky bar。它这个 sky bar 就叫38。 哇，这个好有感觉啊，在38层的一个就叫38的 sky bar 天空的酒吧。 对，没错。那这个 sky bar 呢，它就是它都有这个驻场乐队去表演的。如果它不变更的话，现在还是一个黑人的歌手，还有一个菲律宾籍的一个女歌手在搭档。那声音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听。那重点呢是这里真的是一个观赏澳门夜景非常好的地方，里面的氛围比较的 relax， 是属于清吧的那种。然后呢还可以打打桌球。然后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室外 啊，它还有室外的部分。 对，有室内和室外的部分，都非常适合和朋友啊在这聚聚聊聊天，放松一下。 好棒啊！它那个室外，它一般其实我们可能去到像什么澳门旅游塔呀、或者说很多的那些地标性的建筑，它都是360度或者说270度可以环，就是视野很开阔。那在这个地方，它也是这样吗？还是说它只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露台，可以站在那儿去俯瞰？ 360度应该不完全能做得到，但是也几乎了。 是吗？ 对，也几乎了。 哇，那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啊。 真的，我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里的夜景，确实很不错。每次我有 朋友，尤其是一些外来的朋友来到澳门呢、那我都会带他们到这个私家景点，他们的普遍都觉得，哎，这个地方真不错 的。对，真的是好棒哦！我这么听婉玲说，我都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太好了。 对，那咱们说到晚上的话，可能 对 大家还会选，如果想去就是晚上。 夜生活 的话、那可以尝试一下银河酒店内有个叫红林的酒吧、那也是属于清吧、那这个清吧呢，它特别就是特别，它有类似于这个百老汇的歌舞表演 哦， 对，然后它的和观众的一个互动性非常的强、就是有很有年代感的那种国际表演，然后你在那边喝杯东西啊、你又会有，你可以遇到很帅气但是又很 old school 的 gentleman、然后呢也可能遇到这个穿着旗袍的法国美女，非常的性感。 我的天哪，他们是就是也是客人吗？还是说在那 他们 是 表演的 嘉宾？表演的嘉宾， 对、然后的话是我们有看过那个Gatsby 吗？ 对 Gatsby 就是很像里面的那一种穿着的一种 我知道了，就是那种可能是六七十年代那种美式复古的感觉。 对对，就很复古、很有年代感的。 哦， 那这个可以去体验一下。 是的，这是在银河酒店的一个酒吧， 对，叫红林的酒吧，在、底下，在一楼的底层。 好的，那刚才说的那个 Sky Bar 是在哪一个酒店？ 新豪峰酒店。 新豪峰酒店 都在蛋仔岛。 哇，蛋仔岛是一个好地方，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哎，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并没有入住到这两个酒店，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个bar去消费吗？ 可以的，可以的。其实澳门很小，那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说蛋仔岛也说的也差不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一下路环岛。 路环岛， 对，今天都想给大家推荐多一点私家景点。 好，私家景点，我们先来私家的部分啊。 对，在路环岛这边呢，有一个如果你信佛的话呢，那有一个叫做檀公庙的。在檀公庙这边可以拜拜神，然后祈祷一下。其实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喜欢到这来。 对，其实就是一个祈福的仪式。我觉得 对， 有寺庙的地方也是很有那种灵性嘛，然后就是给人祈福，就给人一种祝福的感觉。 是的，然后在这个檀公庙的附近，有一个我们叫路环码头，路环码头那里看落日非常的漂亮，很开拓的一个视野。但这种景点我看是很少人知道的， 是的， 因为那里很少人的，真的， 好像一般游人，因为大部分。就是澳门的景点都集中在了蛋仔岛，所以如果要是时间有限的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去到路环岛去感受。 对，那在那个码头那里，它又可以看到很开拓的那个大海，波光粼粼。澳门的海非常的干净。然后看落日，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两三个就是当地的人还会在那钓鱼。我觉得这带小情侣过去那边拍拍拖啊，拍拍照啊，挺浪漫的，有点像台湾淡水的感觉。 哎，那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对， 是啊， 这个绝对是一个私家的推荐，因为很少，几乎是没有人说过这个岛，这个码头， 真的 叫做路环码头。 是的，没错。然后呢，这附近呢可以买到非常的物美价廉的那种花椒啊，或者是一些海产品啊。对。 哇，好棒啊！那从蛋仔岛到路环岛是要坐什么交通工具呢？ 可以坐巴士 哦，巴士 对，或者是打的过去 哦， 都可以， 就离得很近，对吧？ 也不算特别近，大概是因为它算是两个岛了，然后大概坐车的话20分钟的样子吧。 还好还好，那基本上就是在蛋仔岛它也有这种巴士的枢纽站，直接就是坐大巴过去， 坐大巴就能直达。 好的，很方便哈。 好，路环岛私家景点继续。 对，好。 那如果你喜欢骑马的话，不要错过澳门路环岛这边有一个马术学校。 马术学校， 对，而且呢，澳门的马术学校是据我所了解的。是比较低廉价格，就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地方。就你可以去那学学马术，大概一个小时也就是200块钱的样子。 200块 对， 人民币是吗？澳门币、 对，相对来说，相对其他的地方，其他马术学校来说，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 是的， 对，而且他人很少，但是得提前预约。然后教你的都是应该是是外籍的，但是我不太确定是哪个级别。 对。 然后简单很多小孩子也会去那里学习，那是马术学校。在马术学校的附近呢有一个竹湾沙滩。 竹湾沙滩， 对，竹湾沙滩。那竹湾沙滩呢其实呢和黑沙滩呢靠得比较近，但我个人呢会比较推荐竹湾沙滩。黑沙滩其实很多游客都会去。 是吗？ 对， 这真的是黑的。 对，因为它的沙是黑的，所以叫的黑沙滩。 哇，这个好像也是很反正至少我还没有听到过。对，黑沙滩。 而竹湾沙滩呢，其实呢，它更具有那个欧洲风情。你去到那里，因为那附近就是很多的外国人，然后那边的整个设置的风情就更像欧洲。 哦， 对，然后呢，可以在海边的茶餐厅点一杯咖啡，或是点一杯鸳鸯奶茶，然后在海边散散步，都挺好的。 这也太爽了吧！竹湾沙滩，它那个海边其实设施也很完善，对不对？都有各种各样的或者说餐馆啊、咖啡厅啊这种。是吗？ 不是的，那里相对来说它设施不是特别完善，所以我喜欢它，就是因为它还有未开发的那种风味在。它只有那么一两家茶餐厅。但是这一两家的茶餐厅也足够你去消遣。 可以了，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太隐秘了。竹湾沙滩应该也是很少有朋友去到那儿吧，就是说游客 比较少。 一般旅行团可能不会带着就是这么多的人去到这儿，因为还是相对来说离淡仔岛有一点距离。 对，而且主要去那的都是当地生活的一些外国人更多。 哦，好的，这个地方很安静，我觉得，而且很有那种就是海滩的感觉。它有人下去游泳，或者说这个在沙滩晒日光浴什么的吗？ 会的，会的。你可以带酒店的一个毛巾过去，然后在那晒晒太阳浴。是非常好的，因为比较隐秘，人也不多。 在海边也有这个各种级别的酒店都有。 是的，在这附近有一个威斯汀酒店。威斯汀酒店是澳门一个比较特别的酒店，因为它是它是偏度假型的。 对。 就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些什么餐厅啊、购物啊那种设施没有，它就整个就是一个完全的度假型酒店。然后面临着大海，那如果你喜欢休闲方式，就可以选择这家。 是的，我觉得这个海滩它有点像我们就是所熟悉的那些海岛国家那样的一些风格。 对， 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项目，甚至是这个去浮潜。这个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像浮潜和潜水不是特别的多吧。 澳门没有，澳门它没有浮潜，但是可以玩帆船。对，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在澳门尝试这个帆船。 好的，那这是竹湾沙滩啊，这全都在路环岛上面，我觉得这个简直太让人眼前一亮了。好，四家景点非常的成功，接下来呢，还有没有四家景点要推荐给我们？ 那我们就走到澳门岛吧。 澳门岛，好的。 对，澳门本岛呢，应该是最多游客会去的，因为呢，它有澳门就是最有名的一些地标性的景点，比如说大三巴，然后比如新马路，议事亭等等。那这些景点呢，我相信大家只要翻翻攻略，肯定都会给你十个必到的点的话，他们都有。 是的。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花大概一天的时间带澳门本岛把这些景点走完呢，都挺好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澳门旅游塔，澳门旅游塔呢 就在澳门岛上是吗？ 是的。应该去尝试一下它的蹦极。 澳门旅游塔的蹦极，这是多少米的？ 多少米我记不清了，但这是亚洲最高的。 哇，蹦极，你蹦过吗？ 我不敢。 我也不敢。对，但是想寻求刺激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亚洲最高，那 是 我觉得应该挺刺激的了。 我一直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这个在澳门塔上蹦极，在我的 checklist 上面，就是愿望清单上面，应该有几年了。 应该是几年了，一直没有完成。 对，一直没有完成。是啊。然后他如果不敢 如果就是觉得蹦极太刺激的话，也可以选择漫步，就什么太空漫步，它那种就是绕着，就是你看着下面是玻璃，但很高，就是绕一圈这样走，就是可能你站在上面，你就会腿软， 还是会很害怕， 还是会腿软。 对呀， 对， 哇，这种就是 skywalk， 就是好多像我们这个周边现在开了什么玻璃栈道，其实都是一个原理。 是的， 但是如果你要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哎，太吓人了。 如果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嗯， 我之前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过来啊，他就是专门为了这个蹦极的，然后他跳了两次。 爽吗？ 很爽，他觉得很爽。 哇， 我看着他，我觉得我也觉得很爽。 对，反正蹦极你要真是说去感受一番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之一。对，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吧。 我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在上去之前还在犹豫，但等到他站在那个点的时候，被人踹下去，被人踹了下去以后，他就觉得没事，就这样子吧。 对对对，基本上蹦极都是都站在边上，哎呀，我现在下不去啊，我不敢，然后后面教练就推你一把，反正你也下去了。 是的， 嗯，这是刺激的部分啊。 那我相信如果来澳门跳一次蹦极啊，一定会成为很难忘的记忆。 是的，现在呢，我们的婉玲已经带我们去走过三种不同风格的四家景点了，有休闲的海边，有这个刺激的蹦极，还有之前说过的这个可以俯瞰都市繁华的夜景的酒吧。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四家景点要给我们介绍呢？带我们去游览一下。 好，让我想想哦。 或者说是很特别的一些地方呢？ 有啊，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喜欢吃。 哦，对，我也喜欢，同好。 对，要说到吃的话，我能写出很多的一些。 你去写个美食攻略吧。 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就是老字号的小店。 老字号的小店，我们这个 对，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可以推荐个两三家，我觉得是让大家可以必去的。 好啊，如果来到澳门以后呢，可以尝尝在澳门的有一家晨光记。 晨光记，好。 对，这个呢是烧味，晨光记烧味非常的有名，但是呢它有几家分店，我建议大家呢只去澳门本岛的那一家分店，因为它的味道最正宗，当然长期也是排着队的。它的那个烤鸭，烧鸭还有叉烧，还有白切鸡，味道都非常的好吃，无敌好吃。但是你一定要叫老板给你送上一碗那个烧鸭汁 啊。对，泡饭是不是？ 对，拿来浇饭然后拌着吃。你可以光是那个吃能吃两碗饭。 哎，上次我们的边边也是跟我们分享的，他去澳门的时候就这个晨光记，他说每次我都能吃两碗。 是的。 太好吃了。 然后呢还有一家咖喱面食叫蝶记，他专门就是吃咖喱的。那我建议大家，他的咖喱薯仔呢非常的软绵入味，然后呢他的咖喱鸡翅啊，咖喱牛腩呢都是非常的好吃。因为这老字号店很小，然后也很简陋，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店，但是就是长期小店很多人排着队的那种场景。 哇， 对， 这一定是蝶记， 重叠的蝶，蝶记的咖喱面食。 对， 那还有呢就是荣记的豆腐花。 荣记豆花， 对，光荣的荣记的豆腐花，然后非常的香甜。还有一家必去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安德鲁的普塔。 安德鲁普塔， 对，安德鲁普塔有几家分店，但是我建议你们只去最正宗的那家，在路环岛。 哦，路环岛上的安德鲁。 对，路环岛的安德鲁，但你得打个的过去，它相对来说交通比较的不方便。而且呢，它限制每人只能买一盒还是两盒。 哇，这个简直是太火了。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尝那个口味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是的。 对，好的，那么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和婉玲一起聊聊澳门哈，让婉玲这个作为一个当地人，然后给我们推荐澳门的吃喝玩乐有很多私家的部分。谢谢婉玲，也希望婉玲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谢谢。我今天也特别开心能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东西。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喜欢，也欢迎你们到澳门来，有机会我还上来。 好啊好啊，有机会再来好不好？ 好 好的，谢谢婉玲，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我是道道，明天见，拜拜， 拜拜。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